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同时呢也是一个可以来分享故事送达祝福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中午好。此刻呢，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最想分享的心情故事，一并的发送给我，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 OK，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先来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吧，比如说钱佩瑶、宋丽、 Easy Time、 天宇，还有佳佳、 Bloom、 徐涛、水与火的缠绵、谢谢雪、谢丽君、孤狼，还有夜太长，欢迎各位。今天的开场曲就是来自今天11:47，刚刚 Easy Time 的点播，来自李玟的这首歌曲《好心情》，希望自己的每天都有一个超级好的心情，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此刻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 这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分享一张照片给各位，也希望带给你一个好心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此刻回复关键词好心情，你就可以收到一张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景色，这是来自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天宇拍下来的，分享给各位的一张来自加拿大的一张蓝天的照片。说实话，真的饿的时候看到这些白云都想把它当作棉花糖一块吃掉，同时还有冰激凌，都是属于夏天的味道了。 OK， 如果你也想收到今天的这样一份好心情的照片，回复关键词好心情就可以收到了。继续我们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准备点歌咯。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手牵手，跟我一起走。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来看看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啊。归去来兮说，昨天呢也是回听了一下节目，听到了在节目当中女儿预约的一首歌曲也播放出来了，收到了这样的一份很简单的幸福，也是觉得好幸运好幸运啊。对，你的孩子我记得应该是马上就要高考了嘛，对吧？还有看到怡林也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歌，来自林俊杰韩红的《飞云之下》，因为很喜欢 JJ 林俊杰，他的歌总能够唱到我的心里面去，温润动人，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爱媛想点播一首五月天《最好的一天》，送给我的朋友小灰灰，祝福他一切要都好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烽火，他通过这首歌曲跟我们分享了一段在之前的一个经历。烽火的留言是这么写的，他说2003年8月份的某天下午2点，当时杭州热得就像流火一样，那段时间面试失败了，公交车旁边的小卖部看到那些可乐那些饮料都闪闪发亮，然后默默呢口袋里面只有一点点的钱。在那样的生活压力之下，说服自己不要贪图那些甜美的诱惑，而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仅有的一些积蓄用在寻找工作上。刚好就在这样的心情下听到了一首歌曲，他说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一下子唱到了心里面，来自周迅的这首飘摇。可能我们都会有时候会像无根的野草一样飘来飘去，居无定所，但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能够把我们的心情装进去。 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亮，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若不计较，就一次痛。 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来报道，然后有一些朋友说信号不好，等回家再来回听。那如果说你也想回听今天或者是昨天的节目，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功能栏点击974听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蜻蜓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看到周周包括泪雨尘缘董梅都来报道了，也欢迎各位来点一首歌把这样的祝福送出去，还有黄海霞，好争取把每一位来报道的人名都念出来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天使，要替爱媛送给这位小朋友小灰灰，祝福你一切都好好的，也要替另外一位朋友送给强哥，五月天天使。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五月天。刚刚播这个天使的时候，这个王峰也忍不住了，来这个公众平台上报道。还有林睿牧原，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在接下来啊，我不知道现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喜欢蔡依林的，有没有你们的青春是跟着蔡依林的歌一起成长变大的。下面这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就是关于 Jolin 蔡依林的演唱会。2年前4月17号，演唱会上蔡依林演唱的这首歌曲很经典，柠檬草的味道啊，从第一个字开始全场就跟着大合唱，声音非常大，当时我也是跟着一起唱，唱的嗓子都哑了，唱到后面眼泪毫无预料地流了下来。可能我也是在跟粉丝们一起缅怀我的青春吧。还记得之前啊，我自己一个人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柠檬草的味道也曾经唱哭了自己。谢谢 Jolin， 还有他的好音乐丰富了我的青春岁月。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和广播前的和我差不多年龄这样的心情一并的分享出去。 他们猜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笑的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个 上，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所喜欢的歌，比如说钱佩瑶说关于 Jolin 喜欢的是倒带和今天你要嫁给我，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同样呢，这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24小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最想要分享的心情故事都可以。这两天也是马上接近五月份的结尾了，所以有没有想分享最近这个月的时间里面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祝福呢，都可以来这里把你的歌曲还有你的祝福一并的打字告诉我，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达出去。今天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平台上 Jennifer 的点播，这是一位来自浙江的听众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一首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然后把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后的开场曲。同时在今天也会有另外一位听众天宇和我们分享了他所在的城市的蓝天白云，所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好心情，你就会收到一大堆的棉花糖了。 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 Chris 王也拍下照片分享了今天北京的这样的蓝天，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是在平台上这位叫做小胡子啊，他留言说，昨天晚上呢通过手机软件给未来的自己写了一封信，时间定在了20年。他说，我不敢想到2038年的时候，当我还用着之前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一封20年前的信，打开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我是26岁，那记到那个时候可能看到话会热泪盈眶吧。所以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心情，给之前写过的这样的一封信，想点播一首歌，来自陈小熊的80岁的歌。有没有想过你8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会像歌里面唱的那样吗？两个人依偎在一起，一个人做早餐，一个人活动筋骨，很浪漫。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就80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心儿，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80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八十岁啦啦啦啦。 天是周三，这首歌80岁的歌来自陈小熊啊。我记得明天节目当中要送出一份生日祝福，你可以提前把你的祝福的文字还有要想要听到的歌曲一并的现在就可以发给我，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啊，据我到现在已经看到已经有两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在周五那天要送出两首歌曲给自己的孩子了，因为周五那天不一样的节日嘛，我们相约在那一天一块变成一个小孩子来听节目。 父亲可能会忘了很多事情，但从来不会忘记爱你，把这些年没有说出口的话写一封家书送给他吧。2018，你的故事我的歌，别让爱成为遗憾。 在最近的每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关于父亲节的一个活动，所以在最近也是我们正式会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报名参加我们最近节目组织的父亲节为父亲送出一份有声家书的活动。你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通过专业的录音设备为你的父亲录下一段你最想说的话。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想跟父亲说的很多，但是这些年有时候打电话唠家常唠着唠着就没边了，可能那些真正的心里话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那此刻就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把这样的声音保存下来。父亲见不到你的时候，你忙得没有时间回家的时候，他都可以听听声音，就感觉好像哎，你就在他身边。最近有很多朋友已经报名，包括已经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录制声音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段这位朋友暂时不透露姓名啊，分享一段他和自己父亲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想从我小学的时候一直到高中，然后我爸就一直是每天就送我上学接我下学，从以前骑自行车然后到慢慢的开车，他就觉得我一个女孩吧在外面特别不安全，所以就是他再累，因为我爸睡眠不是比较好，所以他再累也会起特别早，然后保证我按时按点的到学校。然后这么多年来一般都是我爸在家给我和我妈做饭，然后他同时还要忙自己的事业，反正我觉得我爸是一个又顾家庭又顾事业的那么一个特别好的男人。然后在此2018父亲节即将来临的时候，祝我爸父亲节快乐吧。 如果你也想像他一样把这样的声音录下来刻成一张有声 CD 制作专辑，然后连同你们的老照片来连同你的真情告白送给父亲，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关键词父亲就可以了啊，你会收到一张图片告诉你具体的报名方式。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最近我们通过电话联系遇到了一些情况，就一定要留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要和你电话联系来约定这样的录制时间，同时要保证近期你是在北京的，如果在外地的话就没有办法过来了，那你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在节目当中把你的祝福送出去。 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见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 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 Cherry 在平台上问说我会录吗？当然了，我和我们的节目编辑李岩两个人，还有很多来报名的朋友，都会录制一段这样的声音送给父亲，然后把这样的音乐和最真诚的告白连到一张 CD 里面，一并的通过这样的形式在父亲节送给你的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 OK， 如果说你也想和他们一样把这样的声音留下来送给父亲，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父亲就可以了解具体的报名方式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临到结尾了，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李健的赵雷与少年锦时这样的歌曲，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关于我们孩童时期这样的温暖和回忆的时光。如果说你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和作品，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思萌 SH， 两个汉字两个字母，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小写字母 SH 就可以了。明天同一时间，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喽。 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